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ere,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It's Chapter 4, Arranging a Meeting, Unit 2, Rescheduling Arrangements, 也就是变更会议时间 and this is Colette. 也就是重新排定啊，叫 schedule, 前面加个 RE, reschedule the meeting, 把这个会议重新排进去，排到什么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一样的。This is a dialogue between Jacob and Andrea. Let's listen to it first. Chapter 4, Unit 2, Rescheduling Arrangements. Dialogue. Jacob calls Andrea 3 hours before a scheduled meeting. Good morning, Innovative Inc., Creative Department, Andrea speaking. Hi, Andrea. This is Jacob from Zozo calling. How are you today? I'm very well. Thanks, Jacob. And you? I'm fine, thanks. But I'm afraid that I have some bad news regarding the meeting this afternoon. Something has come up. Oh, really? What's the problem? Our computer network has had a major breakdown this morning. We have lost all of our files, including the files with all the sales data, as well as the sales projections. Oh no! Do you have backups? Yes, but at the moment, we can't access the server where the backups are. Oh, that is bad news.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I guess the meeting will have to be rescheduled. Yes, I'm afraid so. Our IT technicians have said they will need the rest of the day to get 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 So we will have to reschedule the meeting for later this week. That's okay.I understand. I'm so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this has caused. Don't mention it. These things happen. Thanks, Andrea.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patience. I'll call you later to reschedule the meeting. Bye, Andrea. Bye, Jacob. Very good.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怎么说的。Jacob calls Andrea 3 hours before a scheduled meeting. 那么 Jacob 就打了电话呢给 Andrea。在什么之前打呢？在3小时之前打。在什么？在已经排定好的会议要开会之前3个小时打了电话。Before a scheduled meeting。那么在这边呢，因为它这个就是像故事性的东西啊，通常这个我们都用现在时来写啊。现在时，如果是真正的一个，假如说没有这个引号，这个括号的话，那就是 Jacob called。那这个就那个 call 加 ed 了，不过还好在这边是整个就让我们感觉就在现场发生一样， 很像剧本的写法。 对，剧本的写法。好，我们来看怎么说。 Andrea said, "Good morning, Innovative Inc." 早安，这里是创新公司 ，Creative Department. Andrea speaking. 啊，我这边呢是创意部门，我是 Andrea。 好 Andrea speaking,、也就是 this is Andrea speaking, this is 省略掉了。Jacob 又怎么说呢 ?Hi, Andrea, this is Jacob from Zozo calling. 这是呢 ,Zozo 公司的 Jacob 打电话过来。How are you today? 今天你过得还好吗 好当然也可以讲 ,How's it going today? How's it going? 那 G-O-I-N-G 的念成把 G 去掉 ,going. How's it going?好接着 Andrea 又怎么说 I'm very well, thanks Jacob 我很好啊谢谢你 Jacob 谢谢你询问 And you? 好 Jacob 就说 I'm fine, thanks 还不错谢谢你 But I'm afraid 可恐怕不过恐怕 That I have some bad news 那恐怕其实就是 definitely, 就确定是，那只是客气的说法这样哈。I'm afraid that, 恐怕是这样做，这样子就比较语气上比较柔婉一点啊。I have some bad news, 我有一些不太好的消息。Regarding, 就等于 about, 就他那个分词等于介词 about, about the meeting 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的会议啊，我有一些不太好的消息。Something has come up,有事情突发了 ，come up 就突然发生。 Mm-hmm. Something has taken place suddenly. 好好 ，Andrew 就怎么说呢 ？Oh, really? 啊，是真的吗 ？What's the problem? Or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发生什么事了呢？ 或但也可以讲 What's up 一样的意思。 Mm-hmm. 这个是 What's up 就不是问候的。 对 ，What's up 怎么回事啊？这样子。Jacob 就说 Our computer network has had a major breakdown this morning. 他说我们这个电脑的网络呢哈，那么就是在今天早上呢是突然间呢是大宕机啊 breakdown 就本来是机械的那个故障、 嗯、 汽车的抛锚 没错 my car broke down breakdown 呢还可以指的是 emotional breakdown oh yeah 嗯，你崩溃了心情崩溃了 对好那在下面就说了 we have lost all of our files 所有的档案呢全都不见了这样 including the files with all the sales data as well as the sales projections 它包括这些档案什么档案呢那也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就是销售的这种数据的这方面的这些档案呢 with all the sales data 或是 data 两个发音都给 data 跟 data、嗯、以及呢销售的这个 projections这边呢我们就讲就是预测的意思销售的预测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计划要怎么样、 mm-hmm. 这样子。好我们接着看 Andrea 怎么说。 Andrea says, Oh no, do you have backups? 你有那个预备的资料吗有备份资料吗、 啊、 那这边 backup 是指的是名词备份资料。那它其实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比如说你是个间谍你就说 Do we have plan B? Do we have backup plans? 嗯有没有备案这样子、嗯、所以但是这个 back 跟 up 分开的时候 Whatever you do, I'll back you up、 嗯、 那就得 I'll support you 好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你好接着我们上 Jacob 又怎么说呢 Yes, but at the moment we can't access the server where the backups are是的我们有备份 but at the moment 在这个时候这个此刻呢 we can't 我们无法 access 进入 server 就是我们说的伺服器那这个伺服器是怎样的伺服器呢后面告诉你了 where the backups are 就是备份资料储存的地方 嗯，这个 where 就等于 in which、 mm-hmm. the backups are stored 一样的意思、 嗯、and we are looking at this word accessIt actually can be simplified into get in, get into.、 Mm-hmm. We can get into the server. 对但是 access 还有一个很棒的用法它是当名词的时候呢它跟 to 并用。We have easy access to、mm-hmm. that computer. 它是我们很容易可以使用到那个电脑。 对 have easy access to that computer. 那个 access 前面不能讲 an easy, 不能加冠词的啊特别记住。好 ,Andrea 又怎么说 ?Oh, that's bad news.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这真是一个坏消息我很遗憾听到这样的消息。I'm sorry 不是说我很抱歉你做错什么事了、 嗯、 而是表示你一个客套的遗憾。I guess the meeting will have to be rescheduled. 我想呢，我们的会议可能要再重新安排时间了。 Mm-hmm. Schedule 前面加了 re 表示再一次。 就是 we have to change the schedule for this meeting、 mm-hmm. 是这样子 Jacob 就说 Yes, I'm afraid so 恐怕是这样子 I'm afraid so 那个 so 是一个代词在里面相当于一个 that 从句 I'm afraid that we have to reschedule our meeting. Our IT technicians, 这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缩写、mm-hmm. 叫资讯科技的这些技术人员呢 have said, 他们都说啊 they will need the rest of the day, 他们需要这一天后半段的时间大半的时间 to get 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 才能把一切东西恢复正常。 back to normal 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嗯 哼。With his help, 有了他的帮助之后 everything is back to normal now. 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对。 Is back to normal, 是非常好的用法。 或是呢 back and running. 哎对。 Back to full swing. 嗯很棒。 就是全力前进了可以回到正常全速的状态。 The plan is going to be in full swing pretty soon. 整个计划要全面展开也用这个字 in full swing.、 Mm-hmm. 很好的用法。Swing 本来是秋千摇摆的意思。 对。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好吗 So we'll have to reschedule the meeting for later this week. 所以我们可能要把这个会议呢重新调配时间到这周稍后的时间了。 Andrea 就说了 That's okay, I understand 没问题我了解接着 Jacob 怎么说 I'm so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this has caused 我很抱歉如果这个事情这个事故造成你任何的不便 好这个 inconvenience 如果把 IN 去掉 convenience 发 E 的音 convenience 发 E 长音好我们说呢 You can call meAt your convenience, 在你方便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叫 at your convenience, 这个用法很棒。Andrea 就说了 don't mention it, 别客气。好 these things happen, 像这样的事情do happen, 有时候会前面加一个 do, 强调用法。 对。 的确是也常发生的。 Don't mention it, 其实是人家在帮你你在帮人家忙的时候人家道谢你说 don't mention it, 不要提了这是小事嘛。 嗯。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说 not at all, 或是 no problem, my pleasure。那如果这是一个大忙的话你承认你的确花费到你的资源你的心力去帮人家的忙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sure,、嗯、thank you, 你就说 sure。 对或者是也可以讲 you bet。 嗯。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the help.You bet, 就是你打赌那意思就是 You bet that I'll help you again next time 就是以后就引申为别客气啊这样、mm-hmm. 不要翻成你打赌啊 对 好 Jacob 怎么说呢 Thanks Andrea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patience 谢谢你 Andrea 我真的非常感谢感激你的耐心 I'll call you later to reschedule the meeting我稍后呢会再打电话给你重新定一下这个会议的时间 Bye Andrea 谢谢你拜拜 Andrea 就说了 Bye Jacob 好就是也是道别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词汇详解 Vocabulary and Phrases 1 Major 它是一个形容词表示重大的或是大部分的那也可以当作动词就表示主修 For example, I can say I major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我主修英国文学那当作名词的话就变成你的主修科目了 My major is English literature 好同样的说呢 Math is my minor、嗯、那是数学这是我的辅修叫 minor M-I-N-O-R 或是 I minor in math 就这样子、嗯、好好我们看下面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短语 major in 就表示你主修什么东西也等同于 take something as your major 那我们看到例句咯 I have already seen the major part of this film 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呢我已经都看过了第二句 Dann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is play 丹尼在这出戏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这个句子里面有出现两次 play 第一次呢当作动词扮演那第二次就当作名词就是表示戏剧演出叫做 play 那再看到第三个句子 I majored in accounting in college 等同于 I took accounting as my major in college 我在大学时候主修会计 嗯，如果把 major 改成 minor 就是辅修好我们接着看第二 breakdown breakdown 故障损坏或是呢我们刚刚说的 emotional breakdown 崩溃或是也可以当作拆解看到例句了这边我们来用的是 emotional breakdown 心灵上的情绪崩溃 Sarah was on the verge of nervous breakdown when she heard the terrible news莎拉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几近崩溃的边缘 on the verge of something or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相当好，或是 on the brink of, B-R-I-N-K.、He was on the brink of a nervous breakdown. Was on the verge of, on the edge of.、这都是 E-D-G-E,、都是很好的用法。接着再往下看。 Countless arguments and lies led up to the breakdown of Jack and Jill's relationship.各种数不清的争论啊跟谎言导致了 led up to something, 什么东西呢 ?Jack and Jill's relationship breakdown. 对。 关系触角。 但是 led up to 那个 up 是只是加进去的其实可以不需要用 led to the breakdown. Oh, that's right. 就可以了。led to 就等于 brought about, bring about 过去时 his laziness led to his failure, 他的懒惰导致他的失败或是 brought about his,failure. Or give rise to. They gave rise to, R-I-S-E, gave rise to, 都是很好的用法。What is resulted in?、resulted in, R-E-S-U-L-T-E-D, resulted in. 好我们来看一下 number three. Projection, 推测预估或是投射。那看到那个我们简报时候用的投影机呢就叫做 projector,、后面加的是 OR。那看到例句了 ,due to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ion apartments, our company failed to achieve last year's sales projections. 因为生产部门没有效率 ,the lack of efficiency, 或是呢 inefficiency, 本公司未能达到去年的销售预估量。 嗯哼。Number four. Server, 伺服器。那我们看到它就是 serve, 这个动词后面加的 R 变成 server。 It's your turn to serve the ball. 啊就是在打网球的时候。 啊、哦、 但是你来发球了。 发球了。 就是 serve the ball, 那、用法。好但是有个 ball, 既然谈的这样 ball, 有很好的用法。I like Peter because he's always on the ball. 我喜欢彼得因为他总是随时待命很机警啊就是 不懒惰随时很进入状况。He's always on the ball. 这就是很尽责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开始某件事的话你也可以说 Let's get the ball rolling. 哦好棒的用法。Let's get the ball rolling. 我们现在开始动工吧就这样说。好了。那么就那滚动 R-O-L-L-I-N-G 实用句 useful expressions 一 改其原因 Something has come up 我临时有些状况某事情发生了突然的 二 I had double booked my schedule 我重复预定了我的时程那这个时程 schedule 呢也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字叫做 itinerary 哦那个是很难念的 你 Very good 你 itinerary、它通常有用being itinerary 所以老外念快的时候就你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样 嗯 itinerary、那它其实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念是 itinerary 啊，把它拼一下嘛 对 It is spelled as I-T-I-N-E-R-A-R-Y itinerary 或是 itinerary 对 指的是旅行上的一个时程 好第三 There is an urgent matter that must take priority. 我有个必须优先处理的紧急事务。那 priority 呢就是表示优先的。For example, we can say, family is always my first priority. 对家人总是我最先关心的人、好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是 your top priority for now. 现在呢对你来讲当务之急 your top priority is to study 就是要好好读书 没错 爸爸常常这样说的 翻得非常好 don't sit over there 不要坐在那边 that's okay, these chairs are you know for the elderly 都是送给老人坐的 so、they are priority seats 他们是所谓的 博爱 座位、就是这个敬老尊贤让他们坐的还有行动不方便人坐的这些座位那叫 priority seats S-E-A-T 加 S Number four I forgot about a previous engagement previous 表示是先前的那 engagement 表示你一个预约那这个整句话的意思就表示我忘记了先前已经有约了Or you can say, I forgot about a previous arrangement. 对 the, When did your engagement take place?、 Mm-hmm. 那个时候是变成什么意思、啊、 我的婚约 啊 对对就是订婚的意思 Yes、 She was engaged 千万不要讲 with Peter 要用 to Peter、 mm-hmm. Be engaged to Peter Be married to Peter 跟谁订婚跟谁结婚那个都要以介词 to、啊、不是要用 with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 Number 5 The chair of the meeting forgot to bring some important documents. 会的主席忘了带重要的文件。那这个 chair 除了当真的坐着的椅子之外，也可以当是一个主席 ，the chairman, the chairperson. 对，但别忘了 chair 也可以当动词用。Who's going to chair the meeting? 谁要准备主持这个会议啊？也就等于 Who's going to preside over the meeting? Preside， 那是从President 那个字过来的、Preside Preside 要加 over 但 chair 是直接做及物动词用好我们看改期 number 6 I need to postpone our meeting until later this week or delay our meeting 我需要在我们的会议延期到这个星期晚些时候 或者也可以用 put off、I need to put off our meeting OFF number 7 The meeting has been rescheduled to 11 a.m. 这个会议呢已经更改至早上的11点 11 a.m. 好第八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the meeting has been cancelled. 由于先前未预料到的状况会议已经取消了 unforeseen un 就表示一个否定的字根那 foreseen 就是前面看不到的 unforeseen 这边就等于 unexpected、UNEXPECT 加 ED due to unexpected circumstances 这个情况一定要用复数 circumstances 始终要加 S 好我们接着看 number 9 We have put the meeting off until further notice 我们也将会延期等待另行的通知 put 什么东西 off 就跟刚刚 Peter 说的一样Postpone, delay, 都是延期的意思。 嗯哼。Number 10. Can we change the time of the meeting? 我们还可以变更会议的时间吗? Number 11. The meeting will be held an hour later than scheduled. 这个会议会比原定的时间晚一个小时来举行。 Good. Then, 后头省了 it was scheduled.、 Mm-hmm. 那个省掉了 it was. 好,了解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看致歉 Number 12.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that this has caused. 很抱歉如果这个引起任何您的不便。 那 sorry, James, I'm sorry.、I'm sending it out. Number 13. I apologize for not notifying you earlier. 我为没有早些通知您向您道歉。Notify somebody of something.、就提醒某人某事这个中间的介词要用 of. Yeah, he notified me of his return.、 Mm-hmm. 他通知我他回来的消息了。也就等于 he informed me of、mm-hmm. his return. I-N-F-O-R-M 加 E-D, informed somebody of something. 一样的意思告知。Number 14. My sincerest apologies for the change of schedule. 我为更改时程致上最诚挚的歉意。I'm terribly sorry for the change of schedule. 我非常非常的抱歉。 Mm-hmm. Number 15. I'm sorry, but the change was unavoidable. 我很抱歉但是这样的更动呢是无法避免的。 Unavoidable, 啊这是从 avoid 过来的。Avoid, 当动词的时候呢千万记住后头不要加 to, I avoid to talk to him. 要 I avoid talking to him, 要用动名词做宾语的。好我们看 knowledge tips, 有氧补给站。怎么说的 表达自己很忙的时候除了用 unavailable 还有这几种说法比如说 be tied up 被绑起来了或是 be occupied or be otherwise engaged 有另外的事情耽误了你就是你很忙那我们看下例句咯 I can't make it to the meeting on Tuesday because I'll be tied up then我星期二的会议赶不过去因为我那天会 be tied up 被绑住了很忙那第二句呢是 unfortunately I am occupied tomorrow morning 不巧的是我明天上午很忙那第三句 I'm afraid I'm otherwise engaged on January 20th